韩国可以啊，不惜大体地伤害咗强国13亿人民嘅感情。咁啊，当然受到合法嘅秒嘴同埋政治正確咁杯葛，带嚟嘅效果系，哦，复活之团废平咗两成啊！欧巴 holiday， 我更加爱你啦！今次我代表万千嘅韩粉，真心多谢我哋强国嘅，越嚟越多人爱国啦！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嗱，江苏镇江市咧有一个女清洁工啦，佢清洁紧嘅时候咧，就发现咧有一个小朋友喺度随地小便，咁咪阻止佢咯。咁点知个老豆过嚟话：，喂，佢急得滞啫，你唔去厕所咪周街屙咯。跟住仲要打个清洁工添，打到佢头破血流。喂，原来咧阻人搞嘢咧会俾人烧咧 spring pocket 之外咧，原来阻人随地小便咧都会俾人打噶。我系强国新闻者八期。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 生还者。今日冇阿 Win， 得我哋两个，得我同阿 MJ。 佢都系搬钱啊。 系啊，佢好多钱要搬，所以成日唔见佢。 系啊，我哋咧啱啱过去咗几日咧，搞咗个网聚啊嘛，即系啱过去嗰星期六啫嘛，好多人都问起阿 Win 啊，咁佢喺边？我哋不断要同好多人解释，佢喺搬钱啊，佢喺搬钱啊，佢喺搬钱。 其实点讲好呢，趁佢唔喺度，我先咁讲呢心底说话。 系， 即系佢，我都几庆幸佢嗰日冇嚟到。即系咧，基本上咧，佢一嚟咧，我惊我哋节目真系冇人听。我想讲，即系 都唔系嘅，我哋啲听众唔系要睇样嘅，我啲听众系睇才华噶嘛。咁所以我同你就 sell 样啦， 我同你 sell 样同埋才华， 系啦， 系啦，佢净系 sell 才华，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有时系啦，啲听众可能真系觉得好有神秘感啊，边系点嘅样噶咁样，跟住我哋就 系我都唔知点答，即系好尴尬成件事， 心中有数啦咁样，但系阿八旗就受到好多人赞赏嘅，就俾人哋话哇情至美喎、 啊。我真系有啲尴尬嘅，基本上即系点解会情至美？我本身我觉得我靓仔过佢咁样， 真系佢啲人嘅 comment 咧有一句好值得讲嘅，佢唔系话紧阿八旗扮情至美，系讲紧情至美扮八旗。 系其实我今日冇去到嘅，吴生就过嚟扮咗我，同大家见面咁样。 你同佢个年纪可能接近啲嘅， 年纪系周远嘅，系啦。咁我唔明点解啲人话我似佢啦，即系明明我靓仔过佢咁多，系咪先？ 系啊，唔觉发惯啦。 系啦，即系想当年小弟其实都做过新闻行业嘅，嗰阵时都系一个即系新闻之草嚟。我想讲，我当 新闻之 草系啦， 即系嗰阵时啊，小鲜肉个时代啦，吓啱啱毕业就 唔系依家都先， 所谓十八无丑妇啦。咁啊，当时啱毕业啊，廿岁无丑男啦。 系啦，我哋一阵间再讲多少少我哋网聚啲。喂，首先咧，我今日咧睇到单新闻好得意 ，M J， 系 又系我哋啲选特首嗰啲咁嘅嘢嘅。咁咧话说咧，咁咧就之前阿林郑，阿林太冇去天水围啦，咪搞到啲人喺度嬲晒咁样啦。 哇，好攰， 系啦， 系啦，不过咁攰咧，又去呢度，又去嗰度，就冇去天水围。 系咯，我日日翻工都好攰啊！我听日同我老细讲，我好攰，我唔嚟啊！系啦，咁咧。咁其实唔止单，即系中间都有唔少嗰啲关公灾难嗰啲咁嘅嘢啦。咁好啦，咁咧其实咧佢嗰个公关负责人咧都好识做嘅。咁咧佢喺传媒咧同啲传媒 WhatsApp 道歉，即系喺 group 度同啲媒体又讲 WhatsApp 嘅道歉咁样。咁咧讲乜嘢咧都唔系好重要嘅，最重要系乜嘢咧？同简体字写啊，劲啊真系！ 即系佢系点啊？因为呢单嘢咧就要 WhatsApp 道歉啦， 系即系 乜衍生出嚟咧？ 唔系即系佢大概系就讲紧话，哎呢几个月唔好意思啊，可能有啲嘢沟通得唔好，点啊，大家多包涵啊，类似咁嘅说话。但系成段系用简体字写嘅，系咯，即系啊，都咩？呢个香港发生咩事啦？我都有兴趣知啊，成即系佢系都几推广我哋简体字文化，真系你读个。都要成篇简体字，系啦，咁跟住咧，咁跟住好多 政治正确嘅， 咁跟住好多传媒疑惑啦，跟住话喂，其实你系咪净系俾啲大陆传媒睇啊咁样，咁咪写简体字俾大陆传媒睇噶啦，咁我唔通明报嗰、那个你买份明报都写繁体字嘅啫， 其实佢可能冇睇报纸噶，所以佢唔知而家报纸讲写紧繁体字， 啊，咁可能系啦， 佢可能真系睇开简体字报纸噶。 好啦，跟住佢讲好得意嘅解释，佢话咧呢啲系手机制式嘅问题，希望大家冇敏感。嗱，我哋英语沟通咧，都唔系净系 send 俾识英语啲人睇噶嘛。嗱，咁即系佢咁讲噶，即系只懂英语 ，OK 嘅朋友睇噶嘛。嗱，各位平常心啦，咁样样。 我选择相信佢嘅。即系佢连八达通都唔识得用，咁智能电话啲咁高科技嘅嘢，佢唔识得用好正常啊。 喂，但系咧，我睇佢篇嘢，嗱，我好短嘅篇嘢，我读一读，用佢小弟读一读出嚟吓。 好睇得明啊！嗬，呢简体字。 都勉强睇得明嘅。各位媒体朋友早上好，两个月的竞选至今，竞选办在与大家沟通上，假如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我们仅此道歉，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好余下的工作，并希望与各位在选举后保持联系，谢谢。嗱，我睇到呢段嘢咧。我觉得争紧啲嘢嘅，争紧个亲字嘅，我想讲 。我都想赞呢篇嘢，呢篇嘢好明显就系打破咗中港嘅隔膜噶。 系啊， 无论系香港人睇，香港人睇我唔知啦。总之强国人睇咧就一定冇问题嘅。 系，我唔系话我头先一路读咧，我开头我都冇咁谂起，我一路读一路谂啊，我好似睇紧 工作上有不到位嘅地方， 我好似睇紧淘宝咧，我嗰件货咧啊，点解我订咗成两个礼拜未送过嚟嘅咧？咁跟住呢个客户服务咧就类似讲啲咁嘅说话。 我哋嘅工作不到位。 系啦，咁跟住最屘仲要加个亲咁样嘅亲，或者亲系亲各位传媒朋友早上好咁样嘅，系啊，咁咧我见佢嗰啲。佢嗰啲用字哇，真系成阵大陆味喎，或者咩料啊？你咩不到嗱，头先 M J 你讲啦，咩不到位啊？香港人，我 M J 我几时同你讲过不到位呢三个字？我好似我识你咁 多。阿边有讲嘅， 佢写佢大陆人嚟噶嘛？咁佢大陆人讲好正常啲，同埋咩选举后保持联系？你香港人几好话联系啊？讲真，你嗰阵时黎明卖电话广告都话保持联络嘅啫嘛，讲真。 有啲又相信 保持通话啫嘛， 即系佢同强国嘅联系咧，就一定冇问题嘅。 系啊，所以我都觉得啊，真系依家香港地真系越嚟越得意啊！真系突然间，你 send 个 WhatsApp， 嗰个仲要香港人嚟嘅，即系嗰个公关阿姐。即系嗰个阿姐之前系中电啲公关嘅阿头嚟噶嘛，系啊，咁香港人嚟，我唔知佢做乜鬼咁样 吓，好简单，好易理解啫。 批简退字啊，做咩事咧吓？ 好易理解啊，因为佢哋平时 即系 send 惯咗， 系啊，工作上嘅需要咯， 系啊， 惯咗系要 send 简体字，惯咗系啲 wording。 系啦，嗱，同埋咧，嗱，调翻转啦，佢话手机制式有问题，又或者好似 M G 你咁讲，我惯咗 手机小米咯。 喂，同埋小米都有繁体字啊嘛，你问下边啊？ 识用啊嘛。 喂，同埋佢作为一个公关大姐啊，即系公关阿头啊。你淨係做公關，你其他 department 其他崗位我都原諒佢，大佬你做公關，你呢啲嘢敏感係人都知嘅啦。你仲要整篇簡體字出嚟，仲係要俾記者 曲線支持真 係啊！其實我都要諗下咁樣交嘢，其實係咩？ 身在曹，身在林營，心在曾。 係咯， 曲線支持薯片。 係咯，其實係咪即係佢哋係特登幫阿薯片叔叔做嘢咧？其實我都諗咗好耐嘅，即係咩話去天水圍，因為攰一陣唔去天水圍呢啲真係我對住我老闆都唔夠膽咁講啦。 anyway 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其实又话好多花生食嘅，系啦，好多好搞笑嘅事情出现咗，咁但系最无奈嘅都系我哋又冇票， 系啦， 系啊，咁佢做到几衰啊吓，佢而家日日简体字，我话知你讲真，佢真系可以做咁嘅地步噶，你吹咩？ 哎呀，有人讲咩噶？有人讲咧，嗰阵时你班咁嘅黄丝啊，即系嗰啲人网上咩轻用尸体嗰丝 嘅，系 你班黄丝唔系咧，嗰日后抢巴闭咧过咗政改，你依家咪一人一票选嘅特首咯？ 系，我听过咗讲法。 但系我通常咁答佢嘅嗱，如果行翻嗰阵时八三一框架个制度咧，我相信依家系得林郑最后系俾你选到嘅啫， 系 佢要一半选委。提名咧，你先可以出到集俾你班市民选嘅。我想讲，系啊，咁基本上你一半市民提名拱到嗰个人出嚟咧，基本上都一定系嗰个人噶啦。 冇错啦，同埋咧嗰阵时嗰个点解唔过咧？我喺度可以重申一次啦。如果啲听众都系站喺嗰、那个，咦？点解你嗰阵时过咗咪可以选曾俊华呢个咁样嘅思潮入边咧？好简单，因为你嗰个立法咧，你嗰个咁样嘅规矩、游戏规矩咧，你会引导一件事点样发展嘅。如果你行个八三一个模式嘅话咧，咁好明显所有嘅嗰啲特首参选人咧，佢都要听个选委嘅说话。咁而选委后面摆明就系有一个极大嘅权力组织去控制住佢哋啦，好容易控制啦，个千二人啫嘛，系控制一半咁样。咁变咗佢要听边个话，好简单噶啦。咁啊唔需要再听市民话，佢都唔需要再落区啊，所有嘢都唔使做。咁但系如果而家咁样，虽然冇过到嗰、那个 政改啦， 政改嘅框架，咁但系而家始终系即系佢哋表面上都仲系要听多啲民意咯。呢、這个就我哋点解即系当时黄丝又好，当时唔想个八三嘅目的，就系、是、因为我哋知道呢个规矩一咁样定咗咧，以后嘅玩法就会随之改变。 同埋啲老千局呢啲嘢咧，你一落咗答咧，你又抽唔翻出嚟噶、即系你俾咗啲应受性人哋，人哋就话：喂，你嗰阵时个个支持，依家唔系我帮你搞好咗，跟住你哋再选咪几好？ 系啊，你想象下，如果林郑同叶刘咧？ 系啊，咁如果叶柳同埋阿诗烟咧， 系咯，大家 诗烟同达斌咧， 嗱，大家想象下，如果可能2020即系过十年后或者12年后个特首候选人就系、是、阿 Vin MJ 同白琪， 系 冇啦，冇第四个噶啦，你大家点谂啊？ 呢、這个比喻好好，系啊，你叫蓝丝点选咧？ 系啊， 我哋都要俾蓝丝选下噶嘛，蓝丝又系选民，黄丝又系选民，系啊，好正确呢个比喻，所以即系即系冇一个制度咧，系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完全公平。咁但系我哋可以好清晰咁讲，如果有人去阴点，或者可以好容易咁轻松地，唔好话任何人啊，民主党控制都好啦，控制到个赛果嘅话，那个制度一定系有问题嘅。 系啦，咁系啦，哎嗱，新完啦，我同 MJ 系新完噶啦，啲发牢骚嘅啫，一开始就咁就系啦。嗱，我哋讲翻啲开心嘢啊 ，MJ。 咁系，都系成日咁认真唔得嘅。 系啦系啦，唔好成日皱眉头啦。一阵我哋又请个嘉宾嚟讲政治啦，唔好成日讲政治。哎，真系。 唔系认真嚟讲政治咧，有时又未必要皱眉头嘅，但系有时即系系咯，认真少少啫。咁好啊，嗰日我哋讲翻上个星期六咧，系啊，嗰个网聚都几得意嘅，即系比我想象中咧好多谢啦，我知道而家。可能听众都有啲系都系继续听紧我哋嘅节目嘅，即系之前系大家隔住个电脑 mon 咁样互相感受好大家嘅，可能听众都仲叫听我哋把声啦。我哋系最多有啲听众系有留言，有啲听众系冇留言，咁但系就知道佢系一个 view 嘅其中之一个咁样。咦，但系去到嘅时候发觉哇，好 warm 啊，好多人会系你哋节目点点啊，好搞笑啊，好支持你哋啊，咁样呢啲好正。 系啊，同埋咧，好似 MJ 即系好同意 MJ 咁讲，即系咧。即系感觉啊，原来系真系一个活生生嘅人嚟。喂，同埋咧，我证明咗一样嘢咧，啊，原来真系有人听我哋 嘅。系啊，有嘅。而正义联盟你估买翻嚟嘅咩？我哋唔系高达斌嗰啲啊，我哋唔系正义联盟啊。 系我本身我谂住联络佢哋嗰边， 我哋唔使嘅。 就问下佢啲表点买啊？我谂住点买啊？谂住 嗰啲表买翻嚟系冇用嘅，即系谂下你买翻人嚟支持你，跟住嗰班人咧又唔系夏衣嗰班吓。689好特首咁样，你自己激死你啦，系咪先？ 系啊， 你系真嘅之后用噶嘛？ 同埋我都几肯定，我同 MJ 真系唔介入边啦。嗰啲造型啊，外表一定系好过高达斌嗰啲。 咁梗系啦， 唔介入边啊？ 你唔系揾高达斌嚟咩？ 系啊， 即系你第时有个老婆啊，女朋友咁样啦，系啦。我个肯定佢嘅造型，即系话喂，你阿嫂啲咩样噶？哦，靓过诗烟咯， 好似诗烟咁嘅样噶。 咁啊，真系大镬啦！啊！真系谂起嗰首歌，咩啊？独自去救乌。 喂，因为咧，其实小弟啦，我系白旗啊，即系咧好多好多听众继续觉得我同阿边把声好似啦，咁都可能见完我的样子啊，冇见阿边嘅样子可惜，就会明白两个人好大的分别， 好大分别，认真嘅。 系啦，但系点都好啦，即系我小弟咧第一次去呢类型嘅网聚，即系其实都令我喜出望外。其实 系， 即系都。我估唔到大家咁熱情嘅，其實 同埋其實係有質素嗰啲聽眾啊，即係佢哋有我記得有我諗有18-8聽眾埋嚟主動同我打招呼咁樣啦，咁係好多時都會問起，咦阿鄧生單嘢點樣啊咁樣？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鄧生真係好慘喎，你哋會繼續點樣幫佢啊啲咁樣？即係其實係好關注佢，亦都係同佢係非親非故，就純粹係站於一個講道理嘅立場，或者係一個香港人幫香港人嘅立場，咁就好想去幫佢咁樣。咁呢啲係我哋都繼續想做落去嘅其中一個原動力啦。咁樣只要幫到啲share 你覺得值得 share 嘅事情，咁又可以幫到一啲人咁樣，咁又聽眾又可以知道多啲呢個世界嘅唔同地方發生嘅事。咁呢個我覺得好值得我哋做落去嘅一個原動力嚟嘅。 其實呢個咧，即係我聽到咁多人去關心鄧生呢件事咁樣， 有啲感動。 第一啲感動，第二其實正正係我哋想做出嚟嘅效果。因為其實我哋。有特別係做嗰兩集，做咗兩次，然後做過兩次喺鄧生呢個題材。咁我哋想達到出嚟嘅目的，就係想多啲人關注呢件事，係啦。咁基本上，好坦白講，好多事我哋未必幫到，即係我哋啲星斗市民嚇。咁、但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多個人知道或者多一個 share，其實就多一個力量嘅、對鄧生嚟講。 啱啊，完全係即係一個我哋可能係叫做少少用我哋自己做例子嘅話，就係、是、所有嘢你只要你唔好覺得自己關注係冇用噶，你只要係多少少去睇呢件事，多少少去同人哋。讲你对呢件事嘅睇法，多少少去同人哋分享你觉得啱嘅事情，咁其实就渐渐地，可能有一日你就系呢啲咁样嘅少少思潮去改变咗世界，改变到香港而家嘅环境。 系啊，咁同埋咧，即系其实咧，去完呢个网聚咧，其实我系估唔到嘅，我诶唔系估唔到，我系冇谂过之前冇谂过会认识到咁多咧，一齐其他做网台嘅朋友仔，系啊，因为原来发觉啊，都几多个人嘢嘅， 系因为喺电台节目喺网台节目前面听咧，同你真实见到嘅人又有少少唔同嘅感觉噶嘛，大家做节目嘅时候都系少少认真少少嘅，其实好多喺台下面有几分离。系，你等都会讲下啲其他嘅节目咧，即系有啲除咗听我哋节目之外，都可以听下其他节目。譬如嗰日坐我哋隔篱咧，有个讲旅行嘅，佢个节目叫做《中横四海情报局》咁样。咁佢之前佢出镜嘅，佢自己一个对住镜头讲去旅行嗰啲嘢啦。咁原来佢系即系我以为佢系净系日本达人咁简单啦。咦，原来唔系台下同佢倾偈，佢有几有佢嘅 character， 又几中意电影啊，同我哋好多嘢都几接近嘅。 同埋咧，其实嗱，佢系一个日本达人咧，除咗佢个话题以外咧，就系佢造型都系日本达人嚟嘅。我记得佢系身后有个襟章仔咧， 系 东京奥运2020咁 样。系啊，问佢。金章做咩事噶？原来佢话东京就嚟搞奥运，跟住个名又日本名啦。 系啊，我到依家我未识读佢嘅名。 系Suku 啊，好似 Suku， 真系 Suku 系啦。跟住自己又有 Facebook page 嘅，叫做咩平超盛。Soku， 哎呀，真系读唔啱啊 ！Soku， 死啊 ！Soku， 唔知佢听有冇听紧添啊！ 唔好意思， 真系对佢唔住。 我以后会读啱噶啦。 跟住佢又自己有 Facebook page 叫做平超盛咁样。咁但系佢就即系佢知道净系分享日本咧就唔够嘅，想同大家分享下啲旅游上面发生嘅嘢啊咁样。咁我知道香港好多都系旅游达人啦吓，个月都 plan 紧去旅行咁样。咁都欢迎啊 ，Soku 话佢好欢迎啊，大家 feel free 咁样咧去佢嘅节目度做嘉宾咁啊，去讲下旅行上面发生嘅嘢。 喂，同埋咧有一个节目咧，我好深印象嘅。我发觉原来除咗我哋强国生还者以外咧，又有另外一批，即系佢哋唔系叫做强国生还者，但系佢哋做紧一个系强国嘅生存游戏嗰班人。 系 啊， 系咩节目咧？ 同啲人妖一齐生存啊！唔觉得系啊？咩节目 ？M J 个名嘅？ 个名叫做咩？唔识唔讲啊！个唔咧就系自己个唔啊，即系咧我哋平时打唔好咧就冇个口字边嘅，系啦，就系自己啦。咁个识咧就系色情个识啦。哇！你听个名字以为系好嘢啦吓，讲嗰啲吓啪啪声都系好听嗰啲啦。咁我咁佢哋个方向都系咁嘅，即系讲一少少少少带啲色情意味嘅嘢啦。咁但系佢哋唔知点解上次嗰个 topic 走咗去玩人妖，咁但系就几得意嘅，因为我哋一向知道人妖系喺泰国啦。咁原来佢哋上次就去咗布吉，咁系有片啊。定系点样？总之系即系好多。 佢系深圳嘅布吉啊。 系啊，深圳嘅布吉。 深圳布吉，佢唔系泰国嗰个，系泰国嗰个系啦。 咁啊，好多系你想象唔到嘅嘢，我又唔方便喺节目度透露。 系啦，呢啲佢哋节目啦。 系啊，咁啊，想知啊，听下佢哋节目啊，甚至啊，佢哋系有好似嗰啲sequin page 咁样咧，即系唔系任何人都入得去嘅，佢哋有自己嘅群组系。是讲啲更加系唔可以公开讲嘅嘢嘅。 啊，同埋咧，佢哋我嗰阵时同佢哋倾偈咧，我最关心嘅问题咧就系、是，咦，喂，我哋强国生还者有几条茂利坐喺度咁饮住啤酒喺度讲下啲，即系乜都讲下咁样啦。喂，你呢啲真系有成本嘅喎。 系喎、 哦，系啊，你咪好贵，你做呢个节目。 系啊，佢嗰日咪即系上台都喺度讲啦。嗱，我哋真系好努力咁做噶，我哋仲要不惜工本，所有嘢都系自费噶。 系啊，我谂佢啲真系嗱，呢啲就叫大制作咯。 系啊，出面阿力斯有嘅嘢。 兴趣嚟噶嘛，人哋 系啦，人哋兴趣嚟噶嘛，嗱，兴趣咪揾人妖啊，定系去揾其他嘅窿路咧？啊，大家就拭目以待，听下佢节目讲就知啦。 好彩我哋啲兴趣又平啲，我哋兴趣都系睇下书啊，睇下音乐啲平啲，系啊。 我哋嘅兴趣就帮阿 Win 搬下钱啦，即系寓兴趣于娱乐，边个唔中意钱？ 系啊，今日我哋都唔见咗好多钱嘅，今日我哋要做节目咧，帮唔到佢搬咧，我哋唔见咗好多 啊。 其实佢本身佢每次俾翻即系几千蚊我哋啊，帮佢搬一搬。 咁认真咁讲，强国有几多嘢好玩嘅？咁佢哋讲嗰隻好玩呢就係我哋平时唔敢讲嘅嘢，阿 Win 就敢讲啲，我哋睇下 Win 可唔可以同佢哋平分。 係咯，希望我哋 Facebook 快啲1000个 like 啦，咁我哋就会我阿 Win 即係讲下佢啲圣嗰啲战士 系啦系啦，你估净系人妖啊？即系僆仔嘢， 人妖 人妖 人妖站咩？嗰啲人妖站， 布吉就系嘛？咁近唔好攞嚟讲啦，可能佢有佢嘅讲法嘅。 佢全西藏都有，我唔知佢咧。 跟住咧，嗱，我可以讲呢、這个，呢、這个我真系觉得系好劲。有个节目咧叫做《台湾黑白讲》，台湾黑白讲个讲就系、是、 香港 讲系啦。 喺香港讲。咁咧，佢呢、這个呢、這个竞赛咧，佢系搵到一个竞人啊。呢、這个竞人咧，我惊大家未必完全识货。咁佢系一个叫杰拉德嘅人。呢、這个喺嗰、那个网聚嘅时候，我都有特登再上台再呼吁一次嘅。因为咧，杰拉德先生咧，佢系四月会嚟香港啊，咁可以同好多嘅网民见面咁样啦。咁佢系一个劲系点样咧？佢系好早期咧。香港冇乜人移民台灣嘅時候，即係你叫你都唔去啦嗰陣時候咧，佢已經過咗台灣噶啦。咁喺嗰邊有佢發展啦，咁啊輾轉做咗足球嘅評述員啦，咁又寫好多足球嘅文章喺 Go.com 嗰度啦。咁可以話係一個移民台灣嘅 icon 嚟嘅，佢都亦都係好熱心咁樣咧，幫咗好多移民台灣嘅香港人咁樣。咁係一個喺移民界嚟講咧。我觉得是一个劲的嘉宾。 即是其实他是一个接近一个明星级的，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明星级的移民台湾香港人，是啦，在移民台湾香港人这个 topic, 这个范畴里面。 是啦，这些真的明星啦。 是啦，所以我当时呢搞移民台湾的讲座的时候，我都好想，哇，如果我找到他来就好啦，这样。或者我可以过去台湾的时候顺便访问一下他就好啦。哇，有阵时有些东西呢。 他有上电视台的。 是啊，是啊，他当然啦，他广播当然有上电视台啦。Alex 头先啦，等开门同他讲他有上电视台。他广播当然上电视台。苹果动新闻啊嗰啲咧，如果访问到一啲移民台湾嘅香港人啊，一定系都会揾佢出嚟讲下嘢噶啦。 杰拉德 系啦， 德国就得， 系德国就得，佢应该系因为普通话读咧就系谢拉特咁样嘅名 字。哦，佢即系佢系用谢拉特个名字， 我相信， 即系佢利物浦 fans 嚟嘅。 我谂我要见面嘅时候同佢倾偈先知，佢讲系利物浦 fans 系点样咁样。咁啊，总之嚟讲就系一个猛料嘅人。如果你系即系有少少兴趣去了解台湾嘅人民啊，香港人去嗰边做生意啊、创业啊、所有嘢啊咁样咧，其实都好值得见下呢位仁兄嘅。咁我都亦都系想约紧，我搵阿大飞帮我去联系啦，睇下可唔可以约佢就同我小弟拍个片，我好想访问下佢。咁啊，对于一啲移民台湾嘅港人，佢应该有好多好值得分享嘅 comment 嘅。 哇，仲有一个节目劲，啱啱听你提起大肥啊，就系、是、大肥看天下。 呢、這个基本上唔使我哋 promo。 系啊，即基本上系我要佢哋 promo 我哋啊。 系啊，即系呢个又系冇嚟到网聚嘅人咧，感受唔到大肥嗰种威力。 嗰、那个气场。 系啦，嗱，当日我哋网聚星期六嘅网聚咧有11位，听说本嚟8位嘅。14位系啦，听说本嚟8位嘅，去到嗰日通常啲人有时放飞机约食饭都会啦，10个变8个咁样，嗰日系突然间由8位变咗14位，即系仲多人出咗嚟。咁咧我哋上台都有讲嘢嘅，好多人都有上台讲嘢。咁但系最轻松得到大家鼓掌欢迎嘅咧，就系大肥。 系咯，我同 MJ 咧用尽九牛二虎都冇人鼓掌。 阿陈志美医生又即场上去开脑啊，阿MJ 又上去唱歌啊，冇乜反应嘅啫，得两三台俾反应。系大肥上去，大家好，我系大肥咁样嚟，哇，拍手掌，教主级啊，系啦。咁点解咧？因为好多甚至当日啦，我唔方便开名嘅，但系好多做生意人咧，都会想听下大肥佢对做生意有佢嘅心得咁样。咁大肥看天下，我听啲听众讲嘅都系，佢哋喺听大肥节目当中咧，系学到好多嘢。系啦，即系或者分即系见识到好多嘢，其他人嚟做生意成功嘅案例、失败嘅案例都可以做前车之鉴咁样。咁系一个即系佢，我谂佢自动都好多 fans 噶。大飞看天下个 Facebook page 应该多过我哋好多嘅。 多好多。咁我哋都希望多啲，咁等阿边可以，等阿边可以成为星级嘅欢场顾问咁样。 佢肯出嚟讲 外国欢场顾问， 佢肯出嚟讲啊，梗系得啦。吓，佢而家收收埋埋啫嘛。嗱，我系同阿边倾下，即系佢可以唔讲嘅，但系咧我哋就将佢故事攞出嚟讲，咁睇下佢点睇，应该得啊。 或者佢朋友啲故事， 系啦， 佢自己嘅， 系啦，佢转述嘅嘢， 佢好多朋友嘅， 系啦， 好多朋友，咁亦都有好多故事，咁好多故事我哋欢场，或者欢场嘅人， 系啊， 咁个欢场啲人咧就未必嚟到啦，因为要攞伤情证嘅， 系啊， 系啦，咁就难啲嘅，你攞证件，冇理由叫人特登攞证件落嚟做一集节目咁样噶嘛，跟住就系咯，跟住俾阿边又成日拎，咁我又唔条气又唔好顺，系啦，咁但系呢度我哋再同佢倾下啦， 系啊，我都有当日都有啲听众同佢讲，应该讲呢啲啊嘛， 唔系基本都好多好多听众都有呢个诉求，即系同埋喂，你班友讲强国，你个强国你最重要嗰话你唔讲， 系冇理由缺乏咗呢啲嘅。我尝试问下啦，我尝试问下啲朋友，唔系阿边嚟嘅，大家唔好问咁先，真系唔系阿边嚟嘅，睇下问啲同事啦，问啲强国朋友有啲咩呢方面嘅资讯可以同大家讲。 系咯，因为呢啲，因为其实我同 MJ 识嗰啲人，可能就相对嚟讲就少玩啲嘅。 佢哋玩都未必会喺我哋面前讲噶嘛。即系嗰啲人，嗰啲大老板几千万身家搵我移民， 系咯，可能玩下踢波啊，玩下听音乐同埋睇书。我所识嗰啲就下边嗰啲就即系可能相对嚟讲多元化少少，系啦，系啦。 好，跟住咧，仲有一个节目都正想同大家讲下嘅。呢个节目咧，未必个个而家呢个时间就最啱听，因为咧。嗰个范畴有少少小众嘅，佢系讲咩？讲拍片啊，叫做拍，但系少，但我就唔系啊，我就好啱听嘅，因为咧而家无论你睇 Facebook 又好啦，睇有时 WhatsApp 群组又好啦，其实大家都开始进化，以前咧就一段文字咁样已经好开心噶啦，跟住开始咧就系睇啲相啊，睇图画，咁你而家试下你自己攞电话嚟碌个 Facebook， 喂十条八条都系片嚟噶啦，咁其实片咧已经系即系大家睇惯咗噶啦。点都用片嚟最表达系最啱噶啦。咁佢呢个讲拍咧，就讲啲拍片嘅嘢。咁小弟都系拍片嘅，我都拍好多嘅关于移民嘅嘢啦。咁样或者我哋自己节目都试过拍片啦，系啦。咁如果讲到拍片咧，应该有好多嘢佢哋值得分享嘅。咁小弟都会系佢哋嘅忠实拥趸去听下佢哋讲拍片系讲啲咩嘅。 拍片真系值得听嘅。你二十年前咧，你同人识讲拍片咧，哇呢、這个犀利 导演嚟嘅， 导演喺 TVB 做嘅，系啊。但系咧，依家咧，其实拍片咧就基本上成为一个。都几基本，慢慢变咗基本生活技能啦。 你手机一定有拍片。 系啊，冇错。咁咧，所以咧就其实好多人都可以拍片，但好多人系唔识拍片。 系啱。我同大家分享一样嘢系拍片好简单啊，但系咧原嚟咧你只要学识少少一啲编辑上嘅嘢咧，原嚟嗰条片个层次系完全唔同咗噶啦。 拍片或者拍片同剪片一物相成啊。吓，我记得我嗰阵时咧有个师傅，即系同我提过嘅，咁佢喺新闻。界做了好多年的剪片师傅，做了我谂超过二十年的剪片师傅，佢同我讲：阿伯奇，你拍片又好，剪片又好，你掌握到嗰、那个technical 啊，即系你点样识用嗰个 software 啊，或者佢班师傅直情用嗰啲电视台的大机，你用嗰啲剪咧，你点样学去用咧？唔难， 系。 其实咧，你蠢极你一个人乜都识， 系。 但系咧，你嗰个 sense 先系最难。 啱。 系啦，即系你嗰个 sense， 你嗰个触觉 完全正确， 先系你可能成世都学唔识。 系，完全正确。 系啦，咁所以咧，拍片咧，唔好以为拍片呢度，佢哋都做到个节目咁犀利。系，我就话俾大家听，系一定做到个节目。 啱，无数嘅学问喺入边。 系 呢、這个你谂下你自己用电话拍嗰条片，你只系想表达嘅嘢，同你真系 show 条片出去，人哋睇落嗰条片个感觉，你就知道嗰个当中嘅分别。我可以话俾你听，一样嘢好玩嘅，即系你系仲要系越玩，你觉得啊，原来咁样表达又得意，跟住你睇嗰啲港产嘅电影啊，咁你都有唔同嘅感觉噶。如果进入呢个境界， 系啊，同埋你就算你冇话拍电影，你做新闻啊，点解咧？成日都有人话喂，其实咧。影像咧都系会呃人嘅， 系 你睇无线新闻啲影像咧就明白点解影像都会呃人， 系 啊，即系基本上咧佢呢、這个就由翻拍片嗰班师兄讲啦。 哦，呢、這个就更加复杂啦，你唔使睇无线唔够一个唔够代表性，无线咧都仲要表面上中立。你睇嗰啲咩港人港地嗰啲 Facebook 先恐怖啊，系啊，真系即系佢就用一个剪接技巧嗰啲咧，简直可以攞嚟做剪接嘅一个 教材、啊。 教材系啦，系啦， 教材嗰啲 点样能够将我而家同八旗嘅对话咧剪接成一啲人就觉得呢啲人咧就系一啲 立支持政府嘅、啊，我哋剪到我哋支持政府嘅， 系啊，或者系反对政府嘅，佢任佢剪 啊， 加啲咩落去，求其讲嘅嘢。八旗早晨 KO， 黐线喎！ 系啊，跟住同埋佢啲片咧，佢会剪晒啲 shot， 掉晒啲 shot 落嚟咧，就系、是、咧，我同阿 MJ 嗌紧交嗰啲 shot 啊，就话我哋好暴戾啦咁样， 加好多 comment 落去啊，系啦、啊，你咁样你讲晒啦，咁样加啲佢觉得啱嘅嘢。 跟住咧，中间咧又剪个即系懒系专家啦。其实咧，阿 MJ 搞到个头白晒咧、啊，就证明佢唔多唔少咧，有啲人咧都可能有少少暴力倾向先会有机会咁做嘅，系啦、啊，即系对社会咧都有一定程度危害。即系懒系中立，但系即系懒系专家。咁、但系讲埋啲嘢，其实咧，喂，你谂深一层，喂，咁嘅你讲埋啲嘢，系啊，即系偏颇咁嘅嘢系。 所以我值得有讲下，即系有时就呢、這个已经唔系一个真系咁有图有真相，或者有片有真相嘅时代。呢、這个系你要有分析，你要批判性思考。即使你系黄丝或者蓝丝都好，你睇每一条片，你多少少批判性思考。咦，佢咁样讲系咪真系咁客观呢？你又唔好净系睇一个。 立场讲嘅嘢，你唔好就系信晒黄师讲嘢。我得闲都成日睇港人港地，睇下佢嗰边又点睇呢件事。咁睇下系咪我呢边系自己偏激咗，我成日都咁样检讨嘅。咁跟住自己去一个理性嘅判断，咁就真系冇人呃到你啦。 同埋难听啲讲句，嗱，我当你一个死忠嘅男又好，黄又好，你睇下人哋讲乜，你谂下点驳人，你都要听你讲咩噶嘛，系嘛？真系。 绝对系。如果林郑学到就好啦。 林郑攰得仔啦，攰唔好做咁多嘢，攰就。 唉，咁好啦，而家就。 系咯，我哋个节目巡礼，节目巡礼完啱啱就讲， 诶好啊，无端端变咗个节目巡礼， 节目巡礼我睇下。 咁啊，希望啦吓，成个星期得到，大家可以多啲即系like 我哋呢个星期得到成个 channel 啦。咁大家有唔同嘅节目，希望多即系你中意听乜嘢嘅类型嘅观众听众都好啦。咁你都可以得到你嘅想要嘅资讯咁样。咁我哋可以喺下次嘅网聚或者下次嘅电台节目再同大家见面。 好，再见各位，拜拜。